千般寂寞，一心似醉，两泪如墙，愁默默，残夜潇湘，初凌冽，路迢迢，涉水登山那关境，好容易盼到行宫，歇歇倦体，偏玉妆，冷雨凄风，烛残情，剑阁中有怀不美，堂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连连的作响声，忙闻到外面的声音，却是何无言，高力士走，林中雨点和檐下静，这君王一闻此言呐，长吁短叹， 相望梦，我何以与梦情是梦不成，我不是公筛难他三更月，我不是山秀兰金五夜风，我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我不是兵法本事心怕惊，我不是放轻心泪怀余恨，我不是薄幸心中少至诚，既不然身女应何不离落不顾，空叫我流干了眼泪，盼到昏天。 好吃战兢兢 江河一愁情，又何以动爱情，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从今后一见梨花一残情，我的妃子啊，一世孤名害了你，好叫我追悔心情啊，旧情啊。再不能沉香亭拂掉清平，再不能弯月楼头同弯月，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我二人夜深思雨到清宫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到今，焉要在二人何处，几度思量几痛情，窗儿外铃声儿断，许那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雨踏如冰，柔肠儿九转破结，多结于断，泪珠儿千行万点，万点通红，这君王一夜无眠，悲哀到笑， 谢谢谢谢，啊！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特别开心。那接下来再为大家带来一段啊，京韵大鼓的经典曲目《迎春曲》。 唤醒了大地。 唤醒了天空，沉睡的万安无都苏醒啊，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北京市曲艺团优秀的青年京韵大鼓演员张希文演唱的两段京韵大鼓作品。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再和你一起继续分享来自北京市曲艺团前门老舍茶馆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说总有那风吹水浪，谁借着风音在耳轮中猛听得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风儿摆动了秋叶，这把落实在了秋秋坡前秋草中，耳边像又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穷耳的声音，叫得那么太傻人。秋草秋光满目啊，权杖着斧子攀藤一度光啊烟，打了我胆胆柴寻归究竟，正欲着密布阴细雨将啊离叫我父阴天气难那把家奔，照了我坐五庙神堂，我站起存身雨过天晴黄啊昏时啥时啊见风啊 儿清，月儿朗，月朗风清真好，桂林旅顺那着江啊，我就朝我前奔，猛听得在江边遇上有我人夫，亲敲我腹，问亲音心神，问定柴蛋儿放置在了地呀，眼呀沉，空中你盼颜回才告他的命断，

是八大难马善之音，那我且问你，此琴当初什么人呢、啊、把它留下流落何处，那因为什么叫瑶琴，造琴当有什么目，那什么人造这一张琴，字字行行全说对，就算巧工已知，子期说琢磨本事，伏羲是流落瑶池，那因此叫瑶琴，造琴当有梧桐木，上结秋下结魂，一去那中结用青竹两相云，出了一位回首的这个木匠刘子奇，那早了成了这一道棋，当初什么人富得好，富到何处能够那会何人，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那个命，什么人以琴骂过什么人，渐渐壮壮全说对，就算巧工已知，其说此琴文王富得好，富到了庙处那长长的会仙人，文王世子伯邑考，他也曾以摇琴会骂过赵君，大妓女定下一条阴毒计，周文王那世子入世子命归阴啊啊！伯牙说此前乾坤有几寸，为宅几寸，俺何分舍文岁，按着什么阴阳造工，何时几尺几寸零几分，什么人好得，什么人好占，上边共有先几根内，字字行行全说对，就算乔公你指引，子期说前安八节宽八寸，为宅四寸四季分，舍文岁按着周天阴阳造工，何时三尺六寸零一分，文王好德武王好战，上边共有贤妻根，愿透九霄鸾凤席，海龙虎琴，宇宙调丝惊仙赋，那本是瑶池雅乐，唱唱半斯文，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都说的对，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子期说空中你坦然回才高命短，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伯牙闻听讲头点说也点，荒村何处无高人，莲花樵夫好好好，郑子期在一旁，你看他一阵阵的毫无惧色笑颜颜，以前